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姐夫，你跟那寡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今天我必须把这事儿给弄清楚，要不然我姐再跟你吵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你姐姐那些揣测都是凭空捏造，你别是信了吧？ 那你总得给我说说那寡妇是什么来头，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回头我姐问起来，我一问三不知，还怎么帮你说话啊？ 有一天，我在街上看见一个小孩子追着一条狗跑，那狗被追得东躲西藏，我看着挺可怜的，就跟在后头把那条狗给救出来，还因此跟那小孩吵了两句。 那条狗不会就是你刚才喂的小黄吧？ 啊，你姐不是不让养狗吗？我也不敢带她回去，等会儿啊她又在跟我吵，只能每次下班回家路上给她喂点东西。说来也怪啊，这狗聪明得很，不但认得我，还会在我回去的路上等，别人呢她也不亲，就只跟我玩。你说这不会是什么前世的缘分吧？ 啥前世缘分啊，您前世总不能也是狗吧？所以你每天回家晚了就是看小黄去了？ 大部分是。刚才不是说到那小孩吗？我们俩不打不相识，他那天还迷路了，我就带他去找家，这不就认识了孙寡妇吗？他们俩孤儿寡母的，又是人生地不熟，在上海生活也不容易，平日里我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无非是搬点重物换个灯泡罢了。人家孙寡妇说不想欠人情，还经常送点东西过来，我头几回还带回家去，结果被你姐追问，非说我是对人家有情义，现在我也不敢拿了。 这些事情你给姐姐说了没有？ 说了呀，可她就是不信呐。 姐夫，你们俩之间的事儿本来我不好插手，但最近你跟我姐总为了这事儿吵，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依我看啊，我姐有个心结，多年来一直盘桓不去，这也是她患得患失的原因。 你是说孩子吗？ 嗯。 哎，林叔啊，我也给你交个底，其实孩子这事儿我们早就谈过了。我知道我老家父母催着抱孙子，我也想要孩子，可这不是我们说了算的，得看上天给不给面子。我从来就没怪过你姐姐，也想方设法安慰她，当时谈的时候明明她也答应得好好的，可是每回吵起来她就总要拿孩子说事儿。一次两次也就罢了，每回都这样，我也是有些累了，可不就惹不起躲得起吗？ 他也是人，脾气再怎么好也会累。周萨甚至无法保证林瑶再次挑起战端的时候他还能不能在家里待上一分钟。老实说，林叔还挺同情周萨的，他也知道林瑶脾气急，这是从娘胎里就带来的性子，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想改也改不了。但总不能让一对恩爱夫妻就这么散了，得有一方做出让步。 我回去劝劝我姐，你也坐下来和我姐好好聊聊吧，把心结打开。孩子的事情你们还年轻，大可不必这么急。我姐也是担心自己不能给你们周家留个后，才会如此着急。 知道了，把面吃完咱们就回去。哎，你呢？你姐也老操心你的事情，有没有什么喜欢的姑娘？要是家事那关过不去，我跟你姐说去。 林叔原想说喜欢自己的姑娘太多，自己都挑花眼了，话到嘴边忽然冒出月定堂的身影，不知怎么的就吞了进去。 姐夫，我不着急，先把你们的事情解决吧。 有了周萨跟狗这档子事儿，林叔就彻底把月定堂那边给忘了。他原本晚上还准备去岳家蹭饭，这会儿半道跟周萨吃了冷面，直接高高兴兴回家，还顺路给林瑶买了糖炒栗子，打算把人哄开心了再谈心。晚上一切也挺顺利的， 林瑶见他们早早回来，周萨又给他带了好吃的，心情不错。林叔趁机提出一家三口坐下来好好聊聊，将事情原委跟林瑶说一遍，使出三寸不烂之舌，耐心劝说陈述利害关系，林瑶也都能听进去。林叔心到大功告成，正准备回房将客厅留给小两口继续深入沟通，外头就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老佣人红姨最近告假回乡下去了，林叔只好自己去开门。大半夜的，他实在想不通会有谁找过来，除非是岳定堂。但外面站的却不是岳定堂，而是孙寡妇。他面色焦急，一看见林叔就扑通跪下了。 林长官，求你救救我孩子。 哎，快起来说话，这是怎么了？ 我家孩子下学之后就不见了，到现在都没回来。 你怎么会知道我住在这里？ 之前周先生告诉过我，我本来没想过上门打扰，可此事实在是无头苍蝇一般，只能过来相求了。 孙寡妇双目通红，眼看就要流下泪来。林叔探头看了一下，门外停着一辆黄包车，车夫像在等他，除此之外没有女佣同行，他竟是深夜孤身出行的，看来的确是急坏了。 林叔，这么晚了是谁来了？ 在里面的林瑶和周萨听见动静也都走了出来。林瑶看到孙氏，又听见他自陈来历，原本已经转晴的脸色刷得乌云笼罩。林叔暗道不妙，赶紧抢在孙氏和周萨开口之前说道， 人口失踪的事情应该去警察局报案，我陪你去一趟警局吧。姐夫，你就在家陪着姐姐吧。 他自己怎么不去警局报案，反倒直奔咱们家来了？咱们家难道是警局吗？ 林叔没等他说完，赶紧推着孙氏往外走，顺带把门关上。门后隐约还响起了周萨安抚妻子的动静。孙氏抹着眼睛连连道歉， 林长官，对不住，不是我不肯去警局，是我一名弱女子，这么大半夜孤身过去，人家也不当回事啊，顶多讹诈些银钱再打发我走。从前我初来乍到时，已经被这样的事情吓怕了。这大上海，我认识的能人也就周先生一位，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我 得得，打住，咱别废话了，先去警局报警吧，找孩子要紧。 林叔抬手制止他继续说下去。老实说，他对孙氏没什么好感，反倒诸多怀疑。只不过孩子是无辜的，一切先等孩子找到再说。天色已晚，孙氏是坐着黄包车来的，但林叔不可能跟他同乘一辆，只能在旁边加快脚步，听他飞快说明来龙去脉。孙寡妇的孩子姓陆，叫陆祖德，今日像往常一样去上学，原该是傍晚到家的。他上的是教会学校，就在租界，离家不远，按理说很快就能到家，就算贪玩不至于晚饭时分还未露面。孙氏出门去找，学校里老师说他早就走了，孙氏又回家一趟，也没等到孩子回来，他这才着急了，确定孩子是在下学途中这段路失踪的。 会不会去找小狗玩了？我听我姐夫说，他跟你家孩子认识，就是因为一条小黄狗。 他平时也贪玩，可从未这么晚还没回来过。今日出门前我还跟他说，晚饭做了他最爱吃的虾，他肯定不可能忘记回家吃晚饭的。 林叔回忆自己白天看见的孩童，约摸八九岁年纪，聪明机灵，反应敏捷，也不像是脑子迟钝的样子。如果情况确如孙氏所说，那孩子十有八九是遇到什么意外了。这年头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别看这座城市光鲜亮丽，内里却暗潮汹涌。既有陆先生和江河这样的乱世枭雄，也有沈时期和程先生这样浑水摸鱼的投机分子，拍花子更是随处可见。尤其那些细皮嫩肉的小男孩小女孩，是人贩子首选的下手对象。陆祖德迟迟没回到家，也难怪孙氏会担心，这孩子要是出了岔子，对一个寡妇来说无异于天塌下来。 怪我，我就不该让他一个人下雪，应该让女佣去接他的，我怎么这么粗心大意啊。 林长官，我听周先生说您破获过许多案子，这其中还有前阵子很轰动的袁公馆血案，是真的吗？ 那都是报纸上瞎写的。 哪能啊，我那时候也看了报纸，说是您还因此受了表彰，被誉为东方第一神探。 报纸总会为了博取读者眼球，夸大案情，弄出噱头，不能信的。孙太太也有看报的习惯吗？ 啊，我不认识几个字，还是听人念报的时候学的。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说两句，林叔敷衍居多，孙氏却像没看出来，一个劲儿的找话和林叔交流。也许是过于紧张担心，需要分散注意力。林叔知道有些人越紧张反而话越多，但他和孙氏刚认识没多久，着实谈不上交情，这也太交浅言深了。租界的巡捕房，林叔说不上话，但约定堂可以。林叔陪同孙氏抵达之后，就问人要了个电话，打到岳公馆，请约定堂出面找史密斯，又通过史密斯那边的关系，终于让杨巡捕正视这件事儿，开始录口供，派人出去寻找小孩。孙氏坚持不肯回去休息，非要在巡捕房里等消息。看在史密斯的面子上，人家没赶他走，就任由孙氏坐在巡捕房靠近门口的凳子上。林叔见孙氏穿得单薄，挽着胳膊瑟瑟发抖，就劝他回去休息。孙氏忽然再度起身朝林叔跪下。 林长官，真是多谢您，要不是您，今天我恐怕连巡捕房的门都进不了。 哎呀，孙太太，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先起来说，哎，快起来。 林叔对他这动不动就下跪哭诉的毛病头疼万分，见人家死活不起来，又不能不伸手去扶，委实着急。这时岳定堂来了。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